激荡了我的心，记得就在海边，我俩留下爱的吻，那样美又温馨，如今只有我一个人，默默地在追寻，追寻往事那段欢乐时光，那段美丽的梦。爱人爱人，我的爱，我等你回来诉说情怀。海边潮来潮往，真叫我心迷茫，记得就在海边，我俩留下誓言，那地久仰天长，如今只有我一个人，默默地在徘徊，徘徊海边，想起往事片片，你已不在身边。爱人爱人，我的爱，我等你回来诉说情怀。掀起浪涛，激荡了我的心，记得就在海边，我俩留下爱的吻，那样美又温馨，如今只有我一个人，默默地在追寻，追寻往事那段欢乐时光，那段